元帅对战，而一见生死黄龙刀平，忙言儿在两军阵，管理了急功正上恩典风，孩儿听见后为朕的连管是忙借助幻想，母子们相见正来了这风关，小佩与杨宽之娘胖儿成龙已成梦幻，而我锦衣鬼母金大黄泉让一死，而我负了此心一片，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亲往日的教言，娘教儿保国家忠心不变，娘教儿教父母做一个忠孝爹儿男，到如今儿我做了官，娘你可看不见。我的妻，你在哪我是好夫妻辈分两边，想当年我从军，你曾把我正宗的门脉说不尽当万余千年，你看我旗开得胜早把攻坚，你看我锦衣贵奏凯辉冠，自别后为丈夫出征远战，你愿率我先锋正好狼烟，夸战马提钢刀清凉踏边，为国家这几年纵当先杀南征北战血染沙滩，马不停蹄忠心保江山，到如今大乱已毕，封官回家转我的妻，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，我那难见面的亲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。 接下来上场的十八号选手苗兴斌，来自河北石家庄，参赛曲目是《开店》，店家拖灯前引路。 么我们迎来了下一个更好的更好玩的高潮，就是四名少儿选手的比赛。下面19号选手也是第一个上台的少儿选手，他就是来自城区的黄浩南，我们的小小男子汉。他参赛的曲目是水乡三月和三月里来三月三的连唱。有请黄浩南。 五岁小选手。 好，所以说你给大家唱什么？ 水乡三月风光好。 害怕不害怕？说害怕不害怕？ 害怕。 能不能取得好成绩？ 好。 好，大家掌声鼓励。 好。 水乡三月风光好，风筝日日把白摇，远处庄稼长得好，风吹麦浪红波涛，三月里来三月三，清明佳节艳阳天，春光无限好，开放我人间，白云悠悠大草里边南山，对对山子烟，绿柳村左边好时光，外头人闲流浪， 你这个一看你没好好观察，人别的大人们唱完之后要向观众鞠一躬，鞠了吗？ 爷爷奶奶叔叔大爷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陈浩南。那么接下来上场的是11岁的选手陈明月，为我们带来的参赛曲目是《花为媒》选段《漫闪秋波》。 Thank you.